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伐。 好，2014年正正式式第一集大军伐啦，咁啊，即系个 jingle 咧，咁啊用埋呢集啦，我哋就之后再转啦。咁啊，大家知啦 ，Michael 就去咗即系党国笑谈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阿明， 好，民主党好， 系啦，仲有 Kelvin 咁，仲有阿土、Roger。喂，陶君衡咁啊，辞职公投依家有人话咧，你肯落搭选咧就唔搞你住、啊。 识唔识研究呢句说话系咩意思？ 识唔识研究？唔识啊！ 即系话以前有搞过咧， 系咯？ 以前同我有私怨咩？原来系 吓、啊，原来咁样系啦。咁啊，即系讲咗个真话出嚟啦，唔小心。咁你仲选唔选啊？阿明好想去选、啊， 咁咪俾阿明选咯、啊。而家你个大军阀嘅征途都系阿明嘅， 唔系你啊？人哋话你唔想人哋搞你，咁你咪去选啦、啊。咁你应该去选、啊。 人 你过去嗰两年都唔想人搞你嘅、啊， 系咩？ 系啊。 你估我因为咁样所以先唔？ 咁你想快啲选咯、啊？因为你唔觉得冇得搞你啊嘛，大佬， 明白？ 你将个波射落我度， 哦，好， 系咪先？ 好，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啊！即系 唔系咁你？但系你要谂翻个问题，呢、這个五区公投咧就唔系选人嘅，系选个议题噶嘛？ 系啊，冇错。 咁所以黄老邪，就算你自己辞职，你支持黄杨大，我哋都支持你啦。 系啦， 啱唔啱啊？ 冇错， 花生台全力帮你拉票， 多 Q 鱼嘅，即系太阳喺东边升起。嗰位阿哥喺度讲嗰啲嘢系， 不过佢都系讲下嘅喎。 唔系嗱，如果真系咧，到时有五区公投咧，我好期待个画面。 点咧？ 个画面就系咩咧？嗱，当然啦，如果即系有五区公投， 即系你， 我希望有民主党嘅参与啦， 系、哦、嘛？我几惊你话期待阿陶君衡同阿黄仁达搭住波头 嘅。嗱，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期待。嗱，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期待嘅画面，就陶君衡揽住黄仁达， 系嘛？ 大家两兄弟咁样，系嘛？我最期待画面终于出现啦。另一个期待画面。就是我哋见到刘慧卿咧同埋郁敏揽埋一齐，呢个真系世纪嘅拥抱，香港世纪议坛嘅呢个政坛拥抱啊！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当五区公投辞职嘅时候咯， 咁要揾埋谢伟俊先得，夹正喺中间先得。 点解咧？哦，你应该系你同黄杨达同谢伟俊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伐。 好，2014年正正式式第一集大军伐啦。咁啊，即系个 jingle 咧，咁啊用埋呢集啦，我哋就之后再转啦。咁啊，大家知啦 ，Michael 就去咗即系党国笑谈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阿明， 好，民主党好。 系啦，仲有 Kelvin 咁，仲有阿土、Roger。喂，陶君衡咁啊，辞职公投依家有人话咧，你肯落搭选咧就唔搞你住、啊。 识唔识研究呢句说话系咩意思？ 识唔识研究？唔识啊！ 即系话以前有搞过咧， 系咯？ 以前同我有私怨咩？原来系 吓、啊，原来咁样系啦。咁啊，即系讲咗个真话出嚟啦，唔小心。咁你仲选唔选啊？阿明好想去选、啊， 咁咪俾阿明选咯、啊。而家你个大军阀嘅征途都系阿明嘅， 唔系你啊？人哋话你唔想人哋搞你，咁你咪去选啦、啊。咁你应该去选、啊。 人哋 你过去嗰两年都唔想人搞你嘅、啊， 系咩？ 系啊。 你估我因为咁样所以先唔？ 咁你想快啲选啦、啊？因为你唔觉得冇得搞你啊嘛，大佬。 明白。 你将个波射落我度。 哦，好， 系咪先？ 好。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啊！即系 唔系咁你？但系你要谂翻个问题，呢、這个五区公投咧就唔系选人嘅。是选个议题噶嘛？ 系啊，冇错。 咁所以黄老邪，就算你自己辞职，你支持黄杨大，我哋都支持你啦。 系啦， 啱唔啱啊？ 冇错。 花生台全力帮你拉票， 多 Q 鱼嘅，即系太阳喺东边升起。嗰位阿哥喺度讲嗰啲嘢系， 不过佢都系讲下 嘅。啊，唔系嗱，如果真系咧，到时有五区公投咧，我好期待个画面。 点咧？ 个画面就系咩咧？嗱，当然啦，如果即系有五区公投， 即系你， 我希望有民主党嘅参与啦。 哦，系嘛？我几惊你话期待啊？ 陶君衡同阿黄仁达搭住波头。 嗱，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期待。嗱，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期待嘅画面，就陶君衡揽住黄仁达，系嘛？大家两兄弟咁样，系嘛？我最期待画面终于出现啦。另一个期待画面咧，就系我哋见到刘慧卿咧同埋郁敏揽埋一齐，呢个咧系世纪嘅拥抱。 几 时啊？香港世纪耳坛嘅呢个政坛拥抱啊！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我当五区公投辞职嘅时候咯， 咁要揾埋谢伟俊先得，夹正喺中间先得。 点解咧？哦，你应该系你同黄仁达同谢伟俊系嘛？ 系啊，系咪啊？我哋益咗佢噶嘛，系嘛？边个益都好啦，系咪啊？唔好话边个啦。 喂，咁咧，琴日咧，即系讲正嘅嘢，即系咁。寻日咧，呢个真普联咧，就即系正正式式咧，讲咗呢个三鬼缺一不可嘅方案咯。咁原来咧，啊，问两问咧，呢个原来系民主党提出嚟喎，本身，但系寻日又缩喎，好似即系话三个冇咗是但一个都得，系咪啊？ 三个缺一不可啊！明你不如你最熟啦，而家你 而家得你系 唔系唔系唔系？而家即系 三个方案等系点样？ 可以简介一下啦，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有一个嘅叫公民提名嘅，咁呢个我相信大家都即系好熟噶啦，就系咧一个 percent 嘅登记选民，咁咧佢哋联署系啦，联署提名咧，咁系呢一个提名委员会咧需予以确认。咁然後第二個咧就係政改嘅提名，即係政黨嘅提名啊。咁有啲可能有啲人就唔明啦。咁就係政黨提名咧，即係話咧講翻對上一次嘅立法會選舉嘅攞到嗰個總有效票數嘅5% 或以上嘅咧，咁嗰個政黨咧就有資格去提名一個嘅候選人，即係寫文年都得嘅喎。 即係話2016年我哋立法會選舉， 係啦係啦， 寫文年出幾多個人？在全港嗰個嘅得票率超唔超過5%？ 係啦，超過百分之。 全港定係喺一個區？ 全港， 全港， okay. 全港總有效嘅票數。 即係你出五， 即 係 加埋 數咯， 要加埋曬。係 啦，咁、okay. 如果你出，而家咁計嘅話，即係公民黨同埋民主黨，即係一或同埋工黨應該都可以嘅。咁就可以提名到一個，即係譬如三個咁樣咯，咁咪。系嘛？ 社民联咧？ 社民联好似就问啲，因为哎呀冇陶君衡入去，差少少。 冇关系啊！咁我攞9%，阿毛攞10%，不过其他嗰两个阿哥比较差少少啫，大佬除唔到啫。 唔系，同埋我哋都冇咗个区，咁除翻开就即系应该唔够，应该唔知道。我冇計過條數啊，未必夠5%嘅。 咁我哋同人民力量加埋咪夠？ 咁如果同人民力量加埋，但係佢政黨嘅話唔可以容讓你咁樣兩個政團咁樣擺埋一齊噶嘛？ 啱， 係嘛？咁所以呢一、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方法。這個、呢一個咧，亦都係民主黨咧係大力提倡嘅。到今日為止， 政黨提名 係啦，政黨提名 有數啊嘛，又對佢嚟講。 咁咧就提，亦都係提名委員會需要確認啦。咁就第三個咧就係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咁即係總之你唔好理佢機構提名又好乜嘢好啦，總之就係提名委員會嘅嗱，佢呢度咧就好吊鬼嘅寫得，就係提名委員會嘅成員咧直接提名嗰個參選人出嚟。咁、你話成員咧，即係嗱，以前咧嗰個選舉委員會咧就係每一個成員一票係咪提名人或者投票噶嘛係咪？ 即係個千二人啦，係 啦，咁、但係咧去到將來咧，嗱共產黨講得好清楚嘅，就係話咧係機構提名嘅。咁機構提名嘅意思咧，全票制咧就唔容許你用個別嘅人嚟做投票嘅。嗰、那個提名委員會咧，成個提名委員會去提名某部分嘅某啲人。 嗯、 OK， 即係話每一個人擺咗上嚟咧，都要經過提委會嘅篩選。 嗯， 投咗票啦，先至系由成个提名委员会提名边个人出嚟，明唔明白啊？同而家唔同噶，而家就系有一个，譬如你提名委员会内部有100个人，咁100个人，咁佢100个人够数，咁咪提名咗一个出嚟咯。但系而家唔得，即使你有100个人摆出一个人出嚟，譬如摆何俊仁出嚟，都要经过成个提名委员会投过票， 先至拎佢补选， 先至可以拎佢补选， 所谓嘅。所谓嘅机构提名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根本就 预选 预选咗啦，即使我有100人都好，即系民主党成日喺度欺骗市民，就话俾人听，喂，只要上一次梁家杰，我哋嘅何俊仁都有机会咧，系攞到嗰个提名啦，去参选呢一个普选啦。其实系经过两个关卡，除咗而家嘅数话攞100之外，跟住仲要呢一个嘅提名委员会全体嘅确认。可能是超過一半啦，可能是3/2添。 嗱，佢唔係佢 先至可以俾你普選。 而家類似咧，就係話係會用一個叫全票制啊，即係每一個都係咁投啊，即係話每一個投選人都可以投落去嘅。咁然後咧就最主要就譬如嗱，而家係何俊仁一個啦 ，OK？ 咁啊，佢最多咧係俾你有5個嘅候選人。 嗯。 咁咧就如果一個何俊仁入得到去嘅話咧，有4個建制派，有4個建制派嗱。 建呢一個嘅保皇黨咧，就係一定係攬曬提委會嘅大部分嗰個嘅委員嘅議席噶啦，啱唔啱先？咁到最後，如果用全票制，何俊仁一定輸啦，咪一定篩走咗佢咯， 一定過唔到50%啦， 一定過唔到噶嘛，一定輸噶嘛。 除非你將嗰個嘅機構提名嘅門檻降到去三成啊、兩成啊，即係好似我哋讀書咁，40分都合格。你記唔記得我哋中學嘅時候？你覺得會唔會啊？ 一定唔会啦，以佢谂法。 唔系，但系如果佢话喺个提名委员会里边只可以抽三个人出嚟选普选嘅话咧，咁你有五个人入到去咧，佢有四个建制派，一个何俊仁咧，佢都可以喺提委会度筛走嚟。 明白， 啱唔啱啊？ 咁而家民主党点样契弟法咧？根据阿明，你 嗱民主， 你去真普联开会啊嘛？你系咪？好似你， 我唔系真普联开会，阿毛同埋阿文远去嘅，通常都嗱咁咧就佢呢一个民主党咧，佢而家咧就刘伟兴讲，佢就话咧公民提名非缺一不可，因为琴日咧喺呢一个嘅真普联咧就讲得好清楚噶啦，就是、真普联就话要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同埋提委会呢个提名呢係缺一不可嘅。係咪全即係基本上呢除咗民主党以外啦其他嘅党派呢都系呢一个嘅立场。咁、所以今日呢民主党佢就摇青啦。因为佢话大佬如果我咁我咪俾你夹住咗。因为佢俾人夹住咗啦嘛佢今日就即刻出嚟澄清。 喂但你唔好忘记喎头先 Roger 讲得唔清唔楚呢呢三鬼制呢系我第一次听民主党开嘅招待会佢最快扑出嚟讲话自己贊成三鬼制嘅、哦，其實真普聯係悲喪佢嘅三鬼制裏面係 modify 嘅啫噃。 誒，佢彈弓口，佢可能佢話三鬼制，佢冇話缺一不可啊。 唔係，佢係三，佢係三鬼制。 佢唯一可以偷到你計，我今日聽過劉興同阿141嗰段嘢，劉家雄係 sorry 啊，嗰段嘢咧，佢唯一一個 point 偷到你計嘅就話，喂，唔通取消提名委員會，修改基本法，你又話唔係缺一不可咩？咁樣。咁我梗係贊成取消佢啦修改基本法啦喂你俾佢偷到呢下雞嘅。所以其實真普聯都戇居。所以缺一不可嘅意思其實應該點呢要 modify 一下。如果我喺嗰度開會你肯定唔會確認提名委員會嗰個有效性啦。你梗係話要求根據基本法第158條修改基本法取消提名委員會先至攞擺上台同你講數。呢、這個先係我哋真普聯嘅方案跟住就政黨提名加公民提名。如果而家咁呢所谓缺一不可其实你是自相矛盾你即是逻辑上啊。他是但揀一个你是不是不赞成如果他只是是但揀一个你们就估现在要揀提名委员会啫。如果他揀公民提名那怎么揀政党提名你杀不杀啦咁又系 咁你又追到，你又捉住佢唔得，我要提名委员会啊，咁咯系嘛？ 所以我觉得都系奇怪嘅。 唔系，我觉得呢一个就即系，我觉得佢哋嗰个就嘥气噶啦，因为你如果冇公民提名，系冇可能有政党提名嘅。呢、這個係白痴都諗得到嘅，啱啱先？有提名委員會嘅作用係咩先？ 咁咪等佢有一個即係佢信得過嘅人入到去咯。 咪提名委員會嘅作用就係篩選啊嘛。係 啊， 啱啱先？一定係㗎啦。好啦，公民提名嘅作用係乜嘢啊？ 就係俾我哋有機會係可以參選咯。 公民提名嘅作用係冇篩選啊嘛。 係咯， 佢衝破佢嘅篩選機制，啱啱啊？ 啱啊。 提名咪政黨提名係乜嘢啊？作用又係衝破佢嘅篩選啊嘛。咁好啦，如果佢唔贊成公民提名。有乜可能会赞成政党提名啊？系咪白痴啊？呢班人，佢有乜可能会赞成一个哦？得啦，你呢、這个公民提名，我哋唔会接受噶。不过政党提名可以谂谂啊，同我倾一下啦。啊，都系冇筛选噶。佢好啦，佢俾你民主党或者公民党提一个人入去。咁点轮翻转头啊？咁点解佢唔俾公民提名？ 唔系，但系咁佢会俾政党提名？我觉得咁咪分化你民主派，咁你哋咪喺度咬咯。好似而家 会嘅，阿爷唔会咁蠢嘅。其实所谓真普联嘅方案咧，其实得一个缺一不可， 系咪公民 就系公民提名。其他兩個都是多鳩魚話俾你聽，係多鳩魚，就是因為因應你民主黨，所以先搞呢個三鬼制。不過你提完三鬼之後咧，原來係是但揀一個，咁跟住呢啲人就話唔好啦啩，但係好是但揀一個，你咪即係中提名委員會。 喂，民主黨咧，你睇2010嗰個政改方案咧，你都知噶啦，佢咧係讓步再讓步，佢而家講話俾你聽係三鬼制，其實佢就係乜都制，唔係三鬼制，係乜都制， 咪是但一碟菜啦。 嗱，好簡單，我都話俾你聽啦，阿圖，我話呢個叫做劉慧卿三段擊。點解劉慧卿三段擊呢？你問佢三個問題。好啦，第一個問題，我嗱，你當你係劉慧卿啊，我而家問下你啦。 我係卿姐。 係啦。嗱，你又話呢一個公民提名係咪不可或缺先啊，卿姐？ 唔係不可或缺㗎。 係可以或缺㗎嘛？ 符合國際標準咪得咯。 好啦，即係話呢一個公民提名係可以收皮㗎啦。 只要符合國際標準就得啦。 啊，呢，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政黨提名係咪必不可少？ 如果有呢一個嘅冇篩選嘅行政長官嘅選舉，有呢個國際標準，咁我哋咪贊同咯。 都真係可以唔要啦，係咪？真係可以唔要啦。 咪所以視乎嗰樣提名係咪符合國際標準？ 唔係，而家以呢一個啊，公民提名係咪必不可少？我問你。 唔系， 唔系咯，系咯，佢答你唔系。 提名委政党提名系咪必不可少？ 唔系， 系咯。 提委会系咪即必不可少？ 都唔系噶， 提委会佢系必不可少啦，对佢嚟讲，点解唔系啊？点解唔系啊？提委会佢要符合基本法啦嘛，你试下叫佢攞叫佢拎走提名委员会啦，佢一定话呢个系唔务实噶嘛。咁佢而家咪同你讲嗱，如果公民提名系原来系可以缺少嘅，政党提名系可以缺少嘅，哦，即系提名委员会系不可缺少，咁大家都明啦，你争取紧啲乜嘢？即系你争取紧提名委员会啫。 咪所以嗰阵时候我哋咪喺度讲咯，屌你民主党，你唔系争紧俾香港人有个选举普选嘅权利啊？选举嘅权利 机会 系只系争自己有冇机会去参选嘅机会啫嘛？屌你唔好讲到咁捻大仁大义啦！ 冇错啦，如果你有细 人啦，大哥， 细心啲留意嘅话咧， 哇！所有啊，中学啊，教通识教育嗰啲老师啊，今日阿习唔喺度嘅，屌你咪全部将啲书劈晒劈 Q 晒佢啦，仆街！讲民主嗰 part 唔劈啊？吓，用你民主党嘅定义劈咪劈先？ 要啊，即系原来普选就只投票算嘅啫，咁个提名嘅权利咧，咁就可以交俾个政府去决定嘅。 嗱，呢一个其实咧，你睇翻有一个呢一阿张文光啦，系嘛？我唔知佢代唔代表民主党啦。咁佢张文光咧喺呢一个左右红蓝绿咧，佢其实佢讲得好清楚咧，就系佢要系争取呢一个改革提名委员会嘅。 点改咧？ 我唔知佢点改，总之 可以点改咧？ 佢话要推多啲选民基础啦，尽量令到佢平等啦，系嘛？好似汤家华咁就得咯， 三百几万香港人， 四大界别系嘛？令到佢个提名委员会扩大佢基础，多 增加个代表性 系嘛？由公司票变个人票系嘛？增加个代表性，咁啊呢个咪叫广泛嘅呢一个嘅民意咯，系嘛？咁佢系谂住咁样去做啊嘛，但系个问题系你咁样改。个提名委员会每一票都系唔会等值噶嘛？你有啲鱼龙界嗰啲有二百几票，好似你阿土呢啲会计师，咁有四千几票， 唔止要几万票啊！ 有几万票，好啦，咁啊教师啊九万几票，咁我哋呢啲咧议员助理落去咩系乜嘢啊？ 冇咯， 议员助理有，咁系 佢想社福界嗰啲咯， 咁落去咩界啊？ 咩文化嗰啲文职咯， 真系可以问翻你喎？点解系嗰四个界别先有一去提名个行政长官嘅候选人？ 屌唔好， 系咪先？ 我系咪政界先？ 唔好再同共产党玩嗰个提名委员会里边喺个唔公平嘅制度里边谋求最大嘅公平系最捻戆鸠嘅一件事啦，系咪啊？ 嗯， 唔好再玩呢啲，汤家华即系翻去瞓觉啦，大佬张文光都翻去瞓觉啦，你都几廿岁人咯。系嘛？你即系剩翻几多年生命啊？十零廿年啫。 哇！你讲， 哇！你咁就 七啊零岁， 成日呼你一百零七岁啦，哥。 好似六十岁都 不算啦，好嘛？留翻俾我哋僆仔搞啦，好嘛？即系 你都唔系僆仔话， 我唔系僆仔，留翻俾即系明 啲僆仔。可能你喺张文光面前，你系咪僆仔？ 我喺张文光面前僆仔，但系个问题 算唔算咧？ 算咁，但系问题我同佢都老。 但系你唔系阿司徒华个徒弟嚟噶咩？ 我同佢都系啊，仆街啫，大镬啫。 咁个师兄差你几大？其实老实， 你有冇见到？ 唔系题外话，你个师兄差你，你嗰个系你师兄定你师弟先？ 应该十几年啦，争我。 咁佢唔系佢系你师兄定师弟先？ 我梗系佢师弟啦，仆街屌！我背叛咗师门咧，就好似阿叶准咁啊，仆街而家我系。 你补充咁样屌， 系啊，佢系跟阿司徒华先嘅。 梗系啦，屌你咁嘅事件，我系八九文咁啊，屌真。 点解你同你师兄差咁远嘅咧？ 思维你讲 系啊， 谂法 系啊， 点会我背叛咗师门啊嘛？点解师门话我可耻乜鸡？ 同埋佢真系好教书佬咁样，我睇佢听佢讲嘢咧，佢戆鸠鸠咁样坐喺张凳度，讲咗三分钟冇人听佢讲嘢，我真系大佬。 咁所以唔知佢啱乜？洪文思潮唔够讲咪叫，你细路仔唔识嘢咯，一讲一讲公投就 佢话黄之锋读稿 吓， 佢话黄之锋读稿咁好过佢啦，稿都冇得读。 喂，我同阿明而家都喺度读紧稿嘅咋，大佬你唔系背方案啊，大佬你应该讲错一个 percent 五个 percent 咪死火，大佬系咪真系？ 吓， 但我觉得今次咧民主党我都不厌其烦讲，你不断喺度揣摩紧阿爷究竟接受到你乜嘢嘅底线，呢个先系成个问题嘅核心。 阿爺又睇通你咧，即系原来嗌得唔够大，不如我又踩多佢两脚先。 同埋你唔敢咧，系同阿爺对抗。 都唔系，其实咧， 你敢唔敢同佢顶先？ 其实民主党好清楚， 未斗已经认输。 民主党好清楚，佢由之前几个月之前到今日，佢嘅立场系冇变嘅。 如果你睇翻之前信報，阿、劉，我唔記得信報明報啦嚇，劉慧卿同埋何俊仁佢講過嘅，佢話咩咧？我哋民主黨入閘就得噶啦，啱唔啱？你記唔記得先？ 記得， 入閘就得噶啦嘛。係，好啦，去到今日。佢講話呢一個嘅即係三鬼制啊嘛，係咪？ 三鬼拍門 嚇、啊，三鬼制而家乜都制啦。咁其實公民提名係可以缺少啦，政黨提名可以缺少啦。咁然後咧，呢一就係要改革提名委員會啦。然後以一個低門檻嘅方式咧， 俾佢哋參選， 俾佢哋參選，咁佢咪可以入閘咯？呢、這個仲唔係為咗佢入閘？ 咁就嗱，咁就唔係搞民主運動， 又有唔同喎、 啊。Clarify 法呢個唔係民主運動，呢、這個只係俾你有參選權利嘅機會，仲係你一個小廚人。 再俗啲係為民主黨揾食咯， 同間時係冇分別嘅。以前我哋點解要即係、就是、搞民主運動啊？因為我唔可以俾個小圈子壟斷啊嘛，唔可以俾特權階級啊嘛。民主黨而家咪另外一個特權階級。 哦，即係個小圈子唔係你啊，以前咁你就唔鋸啦。個小圈子係你就 OK 啦，係咩意思啊？ 咁咪即係唔係原則上 的、哦、即係只要個小圈子係民主黨咁就 OK 啦。 仲有喎、 啊，同共產黨係冇分別㗎、這個。共產黨未奪權之前，哇講到啊，又咩普選啊，依家又開放黨禁啊，依家又 要嗰啲咯， 新聞自由啊，咁啊成成嗰啲咁嘅嘢。喂，你一當權之後，咪逐獨裁者咯。 啊， 民主黨係一模一樣話俾你聽。而家個做法係一文無一印樣。 佢想將其他民主黨派咧變咗做老毛嗰陣時嗰啲民主黨派，就全部收歸佢。 我哋幫佢揈旗仔，啦啦啦， 中國啲七大民主黨派， 民主黨派 啲，北韓嗰啲就 革命委員會啲啊， 係啊，屌啦聲嘅。 依家咧，佢哋就即係我自己咁睇啫嚇，我冇呢個冇風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咧爭得最犀利嘅咧，就係佢哋同埋公民黨，即係佢哋同公民黨就已經係眼紅眼綠噶啦，即係鬥到。咁咧就所以民主黨咧話要改革呢個提名委員會咧，去有一個低門檻方式咧，我相信可能咧就佢中共有啲中間人同佢講話得嘅，冇問題嘅。啊，上次都係咁，今次冇可能咧唔俾機會你哋入閘嘅，啱唔啱先？咁所以改革提名委員會。唔好推到呢一个政改方案，喺改革提名会上面着手，令到民主党入闸，呢个系咪对民主党嚟最好先？ 对佢最有利啊， 系咪先？咁然后咪令到边个啊？如果有公民提名，边个上啊？ 余明 系咪民主党啊？ 唔卵系。 咁如果改革提名委员会，公民党有冇份啊？ 冇， 肯定冇啦，因为一定一早已经讲咗系民主党啊嘛，啱唔啱啊？所以点解民主党今日有咁嘅取态？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略知一二。就係、是、我唔知係咪佢已經同我估嘅啫，我估嘅啫。 屌，講翻到最後尾，民主黨而家邊一個擺得到上台選行政長官喺普選裏面係攞可以贏到㗎？ 你做乜睇小卿姐？ 你唔係講笑啊嘛？你今日睇下佢對劉家雄，即係我唔係要即係吹捧嗰段聲帶啊！哇，簡直係 哇前後矛盾十分鐘， 第一把聲八婆。 嗱，你系咪睇？ 个把声八婆，第二系冇论据，第三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 嗱， 第四听完之后咧，成个建制派咁捻样。 嗱，我听完你讲话刘慧卿爆粗闹佢啦，我想听埋你点样话何俊仁先，话晒人哋都系你个话啊啊，你个同事嚟噶喎， 华文 之 选 同事嚟。 喂，何俊， 你小心啲啊！嗱，我俾机会你讲。 何俊仁 ，sorry， 何俊仁都选唔到啦，哥。 嗱，即刻几温和，即刻几温和，即刻几温和。 唔系，我听唔到何俊仁最近嘅发言系乜嘢，但我听到今日刘慧卿嗰段发言咧，喂，真系吓死你啦，大佬！哇，你输俾建制派，输到一扑一碌，我话俾你听。都好，如果喺共产党嘅角度嚟讲咧，不如咁样开放个选举咧。就是因为民主党输咗一 番转， 跟住下一届咧俾我哋赢翻。 调翻，唔系你调翻， 唯一就咁谂啫。 唔系，你调翻转咁谂，共产党俾得你入，点解啊？ 因为你知系输， 咪就系咯，佢唔会俾一个有可能赢嘅民主党入噶嘛。 咁即系点啊？ 一定扑眼街嘅民主党入。 嗱，你今日系咁做老师，你估咁嘅意味系意味咩咧？个问题就系咁，即系有晒选咯，屌你！ 咁系咯， 屌我中意拣边个拣边个。你赢到嘅时候，我唔俾你做候选人；你赢到嘅时候，先俾你做候选人；唔赢到嘅时候，先俾你做候选人，系咪先？屌，系人都知啦。但系最大嘅问题系。Kelvin 喺边度挞翻嚟嘅呢份文件系 ？Kelvin 挞翻嚟，好似唔 喂呢份文件啊，真系 我哋地下执到嘅啫， 系啊，我哋突然间下一街执到嘅地下，系啦。咁啊嗱，佢首先就讲呢个 D 和平占中， 和平占中 成个程序究竟点样搞法 系 嘛？ 系啊， 即系呢个都系三子应该系或者系嗰班核心嘅成员拎出嚟啦，系咪？ 系啊，但系就唔系我挞翻嚟啦， 得你执到啦，系嘛？ 系 你介绍下呢个和平占中嘅方案，呢个机密文件啊。 嗱，首先就。 嗱，有嗰班人，佢聲稱自己有萬人啦，已經係佢聲稱自己有萬人咧，就商討嗰萬人咧，就用咗電子平台嘅方案去評分先。 喺商討第 D Day Three 係啦， 因為而家過咗 D Day Two 啦，係 啦 ，OK。 咁呢班人评咗分之后呢就揀最评分最高嗰三至五个方案呢就俾全民投票，所谓全民投票即係摆 apps 啊摆咩上网投嗰阵。 好似黄鸠鸠上一次咁六万几 啦。咁跟住呢投完之后呢就 ,ok, 揀最好嗰个俾特区政府屈佢，喂你要唔要， 是 就问特区政府，喂特区政府要，喂都唔占中啦，咁就散水啦。 ok, 如果特区政府唔要，咁就问啦，就问特区政府，喂你有咩反建议啊？自己你唔中意我嗰个嘛？你讲啊！咁啊，跟住睇下佢符合国际方评国际标准啦，就睇下佢政府嗰个反建议符合国际标准嘅话咧，佢又交翻俾嗰班之前嗰班一万人咧，就再自己决定交唔交俾全民投票第二次。 系 啊，如果佢哋决定唔交嘅话咧，啊就继续同特区政府谈判。如果都唔让步，就占中啦。但系如果交佢哋决定交俾嗰个全民投票，咁啊睇下佢哋点决定啦。咁如果全民投票都觉得喂特区政府都唔系咁差呢个方案，咁啊又 走咗啦，收工， 又收工吓。OK， 咁翻翻去，如果喂特区政府嗰个佢真系完 反建议， 有个反建议系完全唔掂，咁咪占中咯。咁系啦，咁啊只有所以佢只有两条路，即系只有两个可能性占中嘅啫。系啦。 就係、是、我哋 投完票之後 你都唔受嘅， 佢唔受嘅，係啦， 咁就佔中啦。 或者係根本上覺得你唔符合國際標準，就佢又唔讓步，又唔傾過，咁又佔咯，就咁啦。 定係實際上就係、是、盡可能都唔好佔中咧。 呢、這個 你幅圖係 嗱，你講咗頭先有冇分零兩分鐘啊？ 有， 屌你，即係我都真唔知你噏緊乜嘢，大概啦嚇，掌握啦，黃浩明，你明唔明啊？你咁聰明。我呢個全台係最 IQ 最高嚟嘅。 係啊， 我喺度頭先數緊呢個所謂 flow chart 咧，係有17格，未計佔中嗰一格。 有幾多個 pattern 有冇數到？ 即係有唔同嘅 scenario， 簡單嚟講咧，即係唔同嘅情況咧會出現嘅時候，我哋點樣應對？咁其中有幾個重點嘅，第一個重點就在於咧，特區政府接唔接受你嘅方案啦，係咪？第二個重點就係究竟呢個係咪符合國際標準啦？第三個重點就係咧。不停喺度玩嗰啲 WhatsApp 交全民投票， 系咯 WhatsApp 嗰啲投票有两轮嘅咁样，使唔使搞到咁复杂啊？ 点解系都唔肯辞职公投咧？咁咪即系又有认受性， 唔系其实佢有啲，佢我就觉得佢有呢啲多 鸠。系啦，你睇完呢份 唔系，例如乜嘢 文件之后你有咩睇法咧？ 例如乜嘢咧？佢话特区即系佢第一次嗰个方案交俾特区政府嘅时候咧，特区政府接受方案，我戇鳩， 系 啦，佢点会接受你个方案啊？你有啲咩人喺度先得噶？你而家好简单。而家我真普選聯盟啊，呢三個啊，我唔好理佢缺一不可定乜啦。嗱，就當佢 A、B、C 缺一不可啦。你交出去，特區政府唔會理你啊。今日啊，今日強國元啊，強國元都話冇可能。 黃浩明，喂，確實有可能呢個 scenario 會出現噶嘛？咁我使乜寫定啊，大佬？ 交嘅寫定。 哦，咁得啦，繼續嚟。 咁佢話咩符合國際標準啊？咁你點咩叫符合國際標準先？好啦，就後。改革提名委员会符唔符合国际标准？你估到噶嘛呢啲嘢？你点样符合国际标准先得噶？你改革提名委员会佢今日啊提出嚟呢一个嘅政改咨询啊，你已经可以见略知一二啦。佢而家今日你符唔符合啊？你讲咗佢先，你讲咗佢符唔符合先啦。 嗯， 点解你唔讲咧？仲话交咩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咩？全民投票先系咪电子投票定系辞职公投先？你電子投票你真係冇搞啦，我話俾你聽。 真係冇撚搞啊！我都冇撚搞。 你電子投票你投票到幾多人啊？佢而家話好似投到有50至80萬人喎，你信唔信啊？ 唔信。 上次有6萬啫喎，嗱，不過咁樣時間真係差唔多啦，下節即係再繼續講呢個題目先。 好，下次翻嚟點？ 下次翻嚟點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发。 哇！翻嚟第二节，唉，好忙啊！咁啊，头先咧，即系都系讲到电子公投嗰啲咁诶，即系戇鸠嘢啦吓。 三子和平占中，整一个 flow chart。 系啦， 十八家 文件， 系啦、啊，飞嚟飞去，飞嚟飞去， 系啦，头都晕埋，睇到真系， 系，总之就话政府唔接受个方案，系嘛，如果接受又点，唔接受又点，符唔符合国际标准又点，唔符合国际标准又点， 跟住咧，经 过两轮嘅投票， 嗯， 仲系电子公投。 系啦， 唔系十八格嘅嘢，屌我睇完之后， 唔系佢最好笑， 我以为电脑程式嚟咁加长， 唔系佢最好笑嗰个你都冇讲， 系点 啊？嗱，佢最好笑嗰个系，我一定要读出嚟。佢话咧，第一次全民投票选出最优先的方案交特区政府，特区政府接受咗咧。我哋交出嚟嗰个方案，即系话啦，总之 即系你头先屌嗰个啦，话冇可能啦， 系啦，即系话而家我哋将真普联个方案交出嚟啦，特区政府就接受， 全盘接受， 咁佢就话 三位制接受， 和平占中成功争取可以符合国际标准嘅特首方案啦， 民建联啦， 成功争取啊！喂，屌人哋点解无端端接受你先？第一。第二，佢即使佢接受你啊，我唔知你提出咩方案先啦。如果你提出嗰个系公民推荐。咁然後佢接受你，咁你嗰個係咪成功爭取呢？你同佢傾出嚟㗎嘛，之前大佬 有啲符合國際 嗱，好簡單， 國際普選原則都係講嘅喎。 佢元旦遊行，我唔你有冇唔知你哋有冇討論過呢個元旦遊行嗰個電子投票啦？ 有啊， 咁佢咧，其實佢嗰個三條題目咧，就其實可見一啲嘅端倪嘅。 知道。 咁佢嗱中間嗰個就唔好講，即係第二條題目咧就話我哋唔要篩選， 我唔知點 operate 啊嘛，我哋嘅評論就係 戇鳩嘅 ，OK。第一同第二呢我覺得呢係值得即係我哋思考嘅。第一呢佢就話我哋呢係要擴大嗰個嘅即係提名委員會個即係個所有可能認受性之類啦。咁第三呢就係話我哋要有一個嘅公民提名嘅元素。 英文就 element。 係啦 ,element。咁而家呢佢話如果呢嗱呢、這個第一條問題同埋第三條問題呢夾埋一齊呢就變成咗公民推薦呢個大餐啦。点解公民推荐系咩嚟嘅？你知唔知啊？董， 我知。有冇听过？讲法就系话，即系嚟话你攞1% 嘅提名，咁跟住再过呢一个嘅提名委员会嘅价格渣咁咯。 吓，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即系陈云毅即系首先讲出嚟嘅嘢啦。咁、其实咧呢一几即系最近咧就戴耀廷同埋阿陈建文咧，佢哋都即系喺即系一啲嘅报纸啊，或者系一啲嘅节目上边咧，都曾经提过。呢、這、一個公民推薦呢樣嘢啦，我唔知道所有內情，我冇收風，我估嘅啫，我唔知道佢哋有冇究竟同所謂嘅中間人傾過，原來呢個公民推薦咧係可行，但係咧喺而家呢一個嗰、那個嘅，即係你見到佢哋嘅動作咧，見到呢一個民間民調啊，係嘛，佢一三咁樣呢條題目咧就係為咗公民推薦嘅，點解咧？第一，公民推薦就好似阿土啱啱你講啦，就係1% 嘅。聯署嘛，啱啱啊，係嘛？你啱啱講咗，咁呢一個咪就係符合第三個問題，公民提名嘅元素咯，係嘛？好啦，咁然後擴大呢一個提名委員會，即係第一條問題啦。大家又支持擴大提名委員會，咁即係咩咧？即係話我哋咧要令到提名委員會咧民主啲，係嘛？令到佢越民主越多選民基礎，然後咧以一個低門檻嘅形式咧去接受呢一個嘅公民推薦。然后呢去揀一个嘅候选人出嚟。OK? 咁呢一个仲唔系公民推荐咩？仲唔系攞你哋嘅授权系咪喺呢一个民调嘅授权去支持公民推荐 咩？我觉得泛民主派亦都有个考虑嘅。尤其是系即系主流泛民主派呢就系、是、真系如果万一因为占中好似我哋个估量咁啊、就系真系形成俾共产党好大压力嘅时候呢佢、真系放出嚟俾你咁点搞嗱 放咩先 ?1% 放咩先 放公民提名 ,1% 嘅话王浩明即是我哋推梁国雄可以参选是吗王老邪一定得啦是咪人民力量无论陈伟业或者是呢一个嘅 万必 都得啦公民党又得民协又得屌咁我点样做民主党大佬啊 拆高散晒嗰啲票 我觉得佢哋其中一个考量就是除咗有揣摩上意嘅成分为咗自己嘅参选议席之外呢就係、将所有非主流嘅泛民全部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呢借爷嘅力去打晒佢哋。 西晒呢班友走， 到有普選嗰陣時咧，就自己係第一大黨啦。 冇錯，我嘅 冚家產， 我嘅諗法咧，其實老實講，最好阿爺係咁接受添，咪等你輸一次咯，跟住先有教訓噶嘛。喂，老實講，當年南韓咩金榮三、金大中，咪屌咪自己喺度爭個阿媽都唔明，咪俾盧泰愚贏咯。第一次一定係咁噶嘛。啲人點會痛定思痛嘅啫？屌，個個都覺得自己係大哥阿姐嚟㗎啦！即係劉慧卿覺得自己可以選行政長官，你咪笑撚死人啊嘛！大佬講嘢講詞彙又不足， 第一時間大聲答我，修改基本法第一條就係唔准講粗口。 唔係唔係，佢去到我評估嘅啫。中共去到最後，佢係冇即係佢嗱喺而家呢一個民氣嚟講咧，佢係絕對唔會俾公民提名你嘅， 一定 係冇可能嘅。 你唔佔中，一定撚俾你， 絕對冇可能。 你佔中有機會俾你，但都唔係大。睇下我哋有幾多人出嚟。 即係以而家嘅民氣嚟講咧，改革提名委員會以低門檻嘅方式俾民主黨，係淨係民主黨啫，俾佢入閘，或揀一個西人出嚟，唔知咩人啦嚇。總之就係民主黨裏邊嘅人，激進派唔會認同佢嘅，俾佢出嚟選。 跟住激進派你屌柒佢， 激進派投白票。 啊！屌柒佢， 因点解？因为你民主党通过政改方案，我哋再屌柒你噶嘛？ 系 咁，然后我哋话我哋今次唔投票啦。诶、哎，啱啊！ 跟住我哋追击佢， 系啊， 应该料理龙目行兰花，系应该系香港优先嗰啲咁嘅全捻部，包括社民连啦，咁啊人民力量系咁出嚟围佢。 点解越听越似真系会派卿姐自己落场 咧？唔系，又未必一定系卿姐，可能系仲有另外一个可能。 有边个系真系佢哋？ 唔系话唔系系钱仲佳啦。善仲佳都可以嘅， 你冇咁 controversial 噶。 譬如何俊仁嗰啲，其实即系以我师弟啊咁同长毛倾过嘅时候，长毛就好简单讲嘅话，而家好简单嘅啫、 嗯， 就系、是、你向我，即系我系中共啦、嗯，你向我交个人出嚟咯，我睇下佢得唔得咯，得嘅话咩机制有乜所谓啫？ 即系民主党做咁嘅嘢啦， 你交个人出嚟先啦、 啊。喂，老实讲，共产党边一个同你讲个机制噶？佢梗系讲。喂，咩人好过啦？ 啊、 即系实际讲嘛， 普选啊 你唔好同我讲啲咁即系十八格嘅嘢啦，十八格呢个 flow chart 嘅嘢啦。你话帮我听，你边个想出嚟参选啊？ 嗯， 或者我话俾你听，边几个人我哋可以接受出嚟参选啊？佢梗睡到你噶，喂，屌一国两制啊！而家大哥，你信定唔信先？你除非你好似阿云哥咁搞港独嘅啫，搞本土运动嘅啫，唔系你一定要根据呢一个程序去做。 唔系陶君啊，而家我问下你啊，如果系刘慧卿出嚟，你会点啊？投票啊！ 踩个狼卵鸠咯， 真系 咪等佢输下啦？ 唔系、啊，我含泪我都投俾佢。刘伟兄的话， 我梗系唔会投俾佢啦。跳，你真系，我一定搞呢个抗议，搞呢个白票运动。 你哋点啊？ 唔系，我梗系白票啲黐人线嘅都。 哦，即系如果佢真系刘伟兄嘅话，真系可以分化到我哋嘅咁样。 梗系做到啦。 善仲佳啊，善仲佳 都投啊。 喂，你就算唔好讲行政长官、立法会，我已经唔想投，已经唔想投票啦。 何俊仁呢？ 唔想投票 咯。我一定要问陶君衡，何俊仁系点啊？你投唔投？ 都投吧。喂，如果佢哋系用一个十八格嘅方法， 嗯， 喺度敷嚟敷去，根本都唔系真心诚意，系搞个占中，占中只系你谈判嘅筹码，系冇人会惊你嘅，系唔会有人让步嘅、嗯。共产党搞咁捻多年斗争，佢唔叻过你，屌你嗰班系初哥幼稚园啊哥，你咪傻噶？ 即系初初类似占中呢样嘢咧，共产党自己搞出嚟先噶嘛，又罢科又罢工。佢自己搞出嚟先啫嘛， 1921年就搞呢家啦，屌啦， 佢系大佬，佢系做呢样嘢本身嘅好行专嚟噶嘛，你真系班门弄斧， 咪咯，喂，唔好讲占中咁远啦，就系讲一，即系我哋辞职公投去投一个，即系投赞唔赞成呢个公民提名，喂。啲人都喺度啊，即系嗌生嗌死啦！民協嗰啲有啲人，喂，仲喺度講緊，喂，辭職好大鑊嘅喎，嘥好多錢嘅喎，我哋嗰啲地區主任啊，等準備選區議會嘅喎，咁樣突然間， 剛性社區主任， 係啊，真係喂，真係合作過都要屌啊！呢啲真係。已經喂，你睇下梁振英依家喂都唔按章法出牌㗎啦，喂，人哋共產黨當年攞條命嚟啦， 而家真係嚇死你 嚇、 啊，即係我都就嚟即係半白啦，吳家祥。 系咯， 我嗰日玩嗰个 status， 其实我都唔系好认真嘅，即系工党嗰单嘢，系嘛？我话如果连工党都讲紧咩约满酬金， 嗰个应该系假嘅，我估 真嘅， 即系收到风系真嘅， 真嘅。 如果喂点冇可能无风点会起浪啊，大佬？ 但系咁样啊，真系， 喂，你真系以为系假噶？ 系边个啊？杜郁文唔肯讲，你讲啊？ 郁文唔肯讲，我觉得即系似系张相嗰个人。 哇！讲埋嗰样嘢， 似啫，似啫， 似啫，我话系 似， 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咁系比较即系无耻嘅， 即係如果我係佢，我真係相信約滿酬金咁撚重要嘅話，咁咪自己直講啦，屌你！ 哦，即係 我反對五區公投，咪反對五區公投咯。但係最可笑嘅就係、是、你今日你咪睇到啊，民陣嘅召集人而家邊撚講咧？唔撚記 楊正賢。 喂，大佬， 唔撚係時候。 喂，你小心啲講喎。你老婆拱佢出嚟嘅喎， 唔系咩？ 又慈禧太后啦， 又冇问我，系咪啊？喂，你连啲僆仔都讲啲咁嘅嘢，喂，你工党嗰啲僆仔喺个 Facebook 嗰度驳我嗰啲咧，喂，有冇搞错啊？你廿零岁人，我哋都半百，我哋半百间好捻实际嘅人嚟噶啦，间喺度计算紧即系成本效益。喂，你哋都仲喺度计算紧， 计算得劲过你吓、 啊？佢、啊、好笑啊！五席，如果输两席咁点咧？咁样吓？喂，实践过一次俾你听啦，共产党唔捻会同你玩噶，你傻捻咗啊？ 辞咗职选唔到区议会喎、 啊。唔系，咁输咗，咪输咗，即系话嗰区嘅人唔认同个方案咯。啱唔啱啊？咁你唔接受呢个民意咩？ 咁你同共产党嘅思维一捻模一样咯。你系要结果，你唔系要过程咯。 我要预见到选举， 你一定要赢硬嘅咩？你赢硬嘅咩？选举赢硬嘅咩？ 公投你一定赢嘅咩？ 咪系咯。可能香港人真系唔想普选呢， 原来咁唔信香港人。 可能香港人真系想食，净系为嗰个饭碗就算数呢，你点知啊？ 如果系系咁信香港人， 点解你唔俾个机会香港人去表达佢哋嘅意见咧？透过辞职公投， 我话俾你听，真系如果要搞嘅话，五百万到六百万一定搞得掂，大概呢个数目嘅啫。有几多钱啊？你我连埋你班职员啊，即系你要炒晒佢十个职员，一个月系十零万啫嘛。我梗係清楚過黃玉文啦，屌我計噶嘛條數，唔加僆嗰陣時候，我哋撥款噶嘛，黃浩明都有份，即係做橡皮圖章噶嘛，我哋每個月撥錢俾佢哋噶嘛，嗰三四個月嘅時候，空檔嘅時候，職員即係出糧嘅時候，喂，嗰啲係咪錢嚟㗎？ 嗯， 喂，和平佔中而家諗住投咗幾多錢啊？哥係嘛？所以咧，呢十八格戇撚鳩嘅，得兩格嘅啫。你問我講嚟講去， 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佔中，方案得一個。公民提名的直选行政长官讲捻完， 系啦， 仲有咩第三个方案啫？搞捻都复杂，把捻咩？屌！所以第三次商讨日，我陶君行去 啊，好啊， 屌我就屌柒佢， 舌尖群鱼，愚蠢个 唔系你屌柒个佢系边个佢先？ 三子、 啊、三子都屌柒， 咁民主党屌、啊、我一定屌柒佢哋。 留名睇戏啦，咁就 唔系我唔系谂住头先听你喺度碎嗰句话咩？参加五区公投啊，而系太捻离谱啊！喂，佢话自己搞二三十年，屌我陶君豪都搞二三十年啦，屌你，我冇捻份搞，我萧明报嗰阵时候，刘永喺边捻度啊，做紧记者啦， 唔系嗱，你 黄毓民炒股票系咪啊？郑经汉就喺度追击呢一个嘅黄玉郎、冚家祥，屌你咁咧，全部我 junior 嚟嘅啫嘛，屌我俾你上位唔紧要，但系而家你越嚟捻嚟越捻普嘛，越嚟越嚟捻普啊，屌大佬， 唔系你可唔可以 keep 住呢个火气咧，对住啲三字 得，冇捻憎朱耀明噶。 朱耀明 佢生日咧咩七十岁大寿我唔谂佢嘅， 但系朱耀明系你嘅弟兄嚟 嘅，咩弟兄啊？屌我天主教佢基督教，屌你咩？我怀疑佢邪，我怀疑佢邪教添啊！屌你邪， 哇同一个天国嘅， 屌我 你系咪行过去愿主祝福你？我屌你老母咁啊！ 唉，同你黄宏明玩啦，咪越搞越癫啊！大佬，以后唔使倾偈啫嘛，大佬屌真系，唉， 真系唔系啊！依家讲公投咧就好喊丑恶噶。喂，学民思潮嗰阵时咧，喂，仲记唔记得2012年9月嗰阵时？哇，学民思潮黄之锋犀紧你啊！呢、這个民主未来希望啊，乜乜成成啊！佢依家哇，陈建文讲咩啊？哇！依家佔中咧好咧危險喎、啊，呢個學民思潮咧真係嚇攻擊溫和民主派喎、啊，呢、這個嚇、啊、即係黃之鋒應該同我哋溝通一下先啦，咁撚樣嘅喎、啊， 唔係佢只係一個國王的新呢個細路仔啫 嚇， 佢講一啲係 common sense 出嚟啊，個黃之鋒。 系 佢突顯咗呢個社會冇 common sense。 唔係，我覺得好笑啊！即係四年前，即係我啊、阿明啊、落街啊，又喺度講五區公投啲。哎，五區公投嘥公帑，其實唔係㗎。我哋要點解要搞五區公投？又係講嗰啲嘢，跟住今日又係講嗰啲嘢。不過啲人唔同咗，好笑我覺得。 仲有啲僆仔講。 係啊，中學都未畢業、啊。 民政嘅召集人咪你啲僆仔咯，係嘛？中大㗎嘛，好似係嘛？ 係 啊， 中大學生會主席之前好似係， 仲係學生會主席添啊！ 之前會長會長， 冚家祥嘅啦， 會長。 一下咪月啦 你使唔使同 Jackie 溝通下？ 屌我同佢溝通俾耐嘢用啊！屌你得佢上嚟 ，Jackie 揾佢做民政召集人， 下次揾你啦，大佬 係嘛？幾支大炮咁轟落去啦，唔使講嘢真係大佬。 唔係跟住你公堂嗰啲嗰啲僆仔。走去同啲大佬啊，即系护航。你究竟知唔知你大佬同阿姐谂紧乜嘢噶？ 唔好数啦。 何秀兰、李卓人嗰啲人，我识佢十几廿年啦， 知佢咩人啦、啊？ 我梗系知佢咩谂法啦。几个月都唔肯牺牲，香港民主运动点解冇得搞？就系、是、因为除咗群众系有问题之外，其实最重要啊，就系领袖嘅问题。因为你群众见到领袖都唔肯牺牲。 其实真系晒气，老实讲，你搞 香港人， 你搞任何嘅运动，搞任何嘅即系无论系乜嘢都好啦，你冇理由我用钱嚟做一个藉口嘅，真系嘥晒气。 佢用打佢咯，佢用打份工。 唔系咁，如果系咁咁，如果到时系占中，喂，占中好，喂，令到香港破坏香港好多经济，系咪你赔翻先？二千万一日，系咪你占领中华？你令到佢冇二千万一日，到时郑家纯嚟揾你，咁你点计啊？哇，咁你系咪咁样唔搞占中啊？ 系 咪啊？ 系咯， 冇接种啦， 冇捻搞六四啦，阻住啲人打波啊，大佬。 所以 几次大波啊，搞多几次公子会赚几多钱啊？你知唔知啊？ 系喎， 吓你咁中意讲钱，你咁中意讲 GDP， 系咪先？ 所以香港嘅民主运动缺少一样嘢，激情，牺牲，搞唔捻到就因为呢个原因，冇走出呢两个原因，冇激情，冇肯付出代价嚟牺牲。 系咪好似黄之锋讲话冇理想就好似条咸鱼一样？ 我唔知佢讲咩喎。 咁陶君仁，你认为边个系一条咸鱼？ 大捻把啦，而家你数埋佢。 立法会有廿几条。 啱啱工党嗰、那个，啱啱工党嗰两个系咪？ 工党嗰两个，我唔敢讲佢系唔系。佢但系佢快快脆脆出嚟，话俾人听有五区公投，我哋交人。 嗯， 系咪？嗱，而家大家都知有几个区。嗱，黄老邪已经讲咗佢会去啦。 系、嗯、啦。 梁国雄就日日都想去噶啦，系咪？都唔想做噶嘛，系咪？ 系啊， 两个区啦。等紧你哋， 陈伟业都话 即系陈伟业三区争两区， 争两区，九龙当港岛两区，冇啦，港岛 大谂。 如果喂，如果啊阿土选得到，系嘛就九龙东都有。 嗱呢啲魔鬼的诱惑，土啊吓，好彩 我彩你傻 屌。 如果阿土咁啊四区啦， 咁咪即系工党肯交人，陶君衡收声啊，即系系咁样。 唔系继续屌， 继续屌。 系嘛？ 唔系咁而家喂，其实嗱，老实讲，九嗱，如果讲五区嗱，其实咧，你问我，我觉得当然最好就一区公投搞掂佢啦，系嘛，唔使咁麻烦啊嘛。 嗰、那个唔好啊，嗰、那个方案。 何俊仁肯自己跳出嚟， 我觉得嗰个方案唔好，因为点解咧？你冇咗廿几万咧，嗰啲 唔会冇廿几万嘅，你全部民主派出嚟，即刻转咗佢，唔放弃嗰个功能组别嗰、那个，然后就投区议会嗰、那个， 有破 即刻改得噶嘛？ 我知 喺用咁半年嘅时间里边，即刻做到呢个样嘢，呢个系行政问题，绝对做得到，系咪？而家个问题系五区公投，你揾五区，你揾边个出嚟啦？好啦，而家新东长毛、陈伟业、黄毓民、九东边个啊？ 梁家杰咯， 都系杰哥嘅啫，唔通胡志伟咩？唔通你老友咩？系咪？咁。我啊，杰哥，咁又讲到啊，讲到边个？ 何秀兰又好，陈家洛咯。 你估嗰两个制唔制先？ 喂，陈家洛点样解释啊？佢点样解释过去做过，自己而家唔做啊？上次你唔使辞职，你又做，佢仲主持会议噶， 唔系、啊？但系今次真系冇嗰个位噶、啊， 屌冇个位，对大家嚟讲有咩咁重要性啫？ 咁你觉得陈家洛同何秀兰边个机会大啲啊？我哋主动去说服佢咪得咯，积极去说服佢哋。 我估啊。 吓， 唔讲阴谋理论，唔讲动机，我估何秀兰大， 何秀兰大啲， 因为点解咧？最后佢一定呢、這个位阿姐一定会扑出嚟， 嗯， 一定扑出嚟，因为点解？喂，大佬你包只扑晒，屌我光环去咗边度啊，大哥？喂，佢哋计唔清楚条数啫，你迟呢一次半年之内冇得选，即系话一路唞到去即系2016，下次一定当选啦。 嗯唔系、哦，可能佢计条数咧，哇！所以写文连选完就分裂、哦，扑捻晒街个区议会，好捻大、哦，可能佢哋计条咁嘅数咧，会唔会啊？ 叫佢入网民数啦，呢啲嘢就你即系唔系嗰啲。 咁但系你要计个整体嘅数啊嘛，激进派喺2012年就系即刻扩大到去同其他两个党派分庭抗礼啊嘛，同、公民党同埋民主党。两条支柱嘛，激进派，我哋社民联同埋人民力量夹埋，就系、是、同公民党、民主党分庭抗礼嘛。 所以话说回头，如果我站喺呢一个嘅温和民主派嘅立场嘅话咧，嗰两样嘢咧，我会积极做，占中同埋五区公投，唔好俾你班癫佬啊，黄毓民啊、梁国雄啊、 啊陶君衡啊、 人民力量啊等等嗰啲人，喂呢班友仔揸住啊，你真系包埋我啦吓、啊，喂仲癫啊嘛！在我可控的范围里面又同埋我哋嘅身份系乜嘢啊？我哋中产啊嘛，我哋温文尔雅嘛，我做嘅最好啦， 使乜十八格啊搞？边度使搞咁复杂啊？ 系 两嘢，共产党都跪低啦。 啱啦， 你只系一系就好有淡咁讲，出解放军啦、啊，出坦克啊！我信捻你啊！咪、一齐揽住死咯，屌！话我哋大家都系兜一条拆一条啫嘛，系、咪？即系 Kelvin 都唔惊啊！屌你咪将啲资金移过去，即系美国又好， 去法国咯，咪法国 又得系嘛？跟住大家买棋子落咯，沽棋子咯，系咪啊？屌你咪共产党其实最惊系呢样嘢。佢点解咁惊？而家基本上咧，我收到嘅风就系咧，不断游说呢三子，不断游说民主党，即系共产党嘅中间人。我收嘅风就系 点解熬得 搞到你班友仔全部腾鸡脚软？ 点解熬得咁交关共产党？其实我真系睇个势咧，占中系即系冇有你嗰种成效嘅。 共产党牛，你翻翻去党国分析嗰个节目咧， 党国消息系 习近平啱啱当权嘛、哦？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系香港，即使系东莞仔都好啊，即系广州市都好啊，系唔可以乱噶。 你试下我哋做一次啊，即系一个月就系占领中环，有十万人、一个月啫， 即系跪低话俾你听， 大佬。成个广东省睇到嘅，你估佢哋唔会睇到噶？ 睇下香港人信唔信啦、 啊？系咪先？你估佢哋嗰啲自由行会落嚟睇噶？ 要搵多 十 万，要搵多十万人都唔系容易啊！ 我派传单俾啲自由行添嘛，你落嚟、啊，你快啲嚟啊！我派啲自由，派啲传单，你带翻上大陆，派俾内地同胞添啊！ 喂，啱啦，陶哥，头先你讲咧，应该即系你成日都讲噶啦，讲几集，即系呢个占中五区工头一齐做。今日阿杰哥就话咧， 双鬼拍门，我呢个叫做 唔系佢话咩？担心有两个司令部，好卵大镬噶。 边有两个司令部啫？ 系啊，我都睇 边有两个司令部。 写林文年以前咪有咯， 咁咪所以俾我哋炮打咗咯。不过 啊，系 嘛？你系俾人炮打嘅。 你答下杰哥先，你答下杰哥先。 乜使乜答杰哥啫？乜原来而家我哋所有成个民主运动系三兜友嘅领导嘅咩？ 嗯， 系咪应该由三兜友嘅领导咧？真普联其实是一个最好嘅平台，不过嗰啲系交汇人啫，最惨就系咪领导晒两嚿嘢咯？或者你再，或者你将个变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民阵虽然都系勾勾地嗰啲有吓，民阵、真普联、三子全部联合埋一齐，搞五区公投，搞占中，得唔得啊？我俾个司令部你做啦，屌我俾个咪你又唔加拎，得唔得啊？ 肯做得，咁啊一个司令部搞掂， 一个司令部 ，OK， 你自己计做啲藉口出嚟，屌咩两个司令部啫，屌！咁你公民党咪另外一个司令部啊？吴家祥，你一系就臣服于三子啦，一系臣服于即系呢一个嘅真普联啦，屌你真系，一系臣服于埋民主党啦。 唔系公民党本来有几多个司令部嘅，其实 好多嘅，有汤家华啦， 吓、啊、 有女 系咯，有汤家华 女神啦、 啊，有女神，咁呢度咪已经有两个司令部咯。佢唔系讲紧惊五区公投有两个司令部，佢惊佢讲紧佢公民党本身有两个司令部啫，系嘛？ 唔系我而家咁样预测，我真系咁样预测。你俾嗰班即系黄毓民讲，鸠毛都未捻出齐嗰啲学民思潮嗰啲僆仔僆， 系 系嘛？即系全部喺度搞嘅话，而家嗰班友仔啊，梁家杰啦、啊、余若薇啊。何俊仁啊！ 我要同佢倾下先， 全部出丑冚家祥。 唔系，我要倾下先啊，同佢哋，同何文思瑶倾下先啊。 是，但系跟住系会全部出丑。嗱，呢个你唔好俾我讲中。 而家黄之锋先至系香港民主之父。 啊，真系大 家都要同佢倾下先。 啊，大捻王噶， 大家都快同佢倾下先，同黄之锋倾下先。 喂，佢过咗十八岁未啊？佢 未，好似未十七好嘢。 屌真 未啊？未十八岁啊？ 唔系，所以黄 未十八岁啊？ 嗰下咧系好全神嘅，黄老邪嗰下。 哇，你都几公道啊，阿陶生。 鸠毛都未捻出齐，屌你！你而家你嚟点我？你呢下全唔全神？ 唔系、啊，你又吹， 但系 佢得啊！ 我知呢个系社会嘅问题。喂，你俾条僆仔讲一啲 common sense 嘅嘢。头先阿 Kelvin 咪咁讲咯 ，common sense 嚟啫。其实你同我哋即系揸住两本，即系揸住张纸就已经写到噶啦。 智力正常就识讲噶啦，嗰啲嘢。 不过就系唔敢讲啊嘛，其他人。而家得佢夠膽講啊嘛， 系咯， 咁先奇怪嘛。 所以師弟傾偈咪就係咯，哇！嗰陣時即係即係反國搞事，哇！啲香港人喺度講，或者嗰啲文章就喺度講，哇！但香港靠曬，哇！屌你知唔知羞恥啊？嗰啲人啊，即係黃之鋒嗰啲啊，即係應該俾心機讀書啊，玩多啲啊，就唔撚係做埋你嗰份噶嘛？呢啲嘢係你自己，即係呢啲民主派嘅大佬啊，啲人應該做 嘛。我哋幾個都係收以為五嘅，呢啲嘢其實老實講應該係我哋做。 系 唔系交俾一个而家系成长紧、发紧育，应该系沟女，应该系跑步、 打机啊、读书啊。 唔系咯，陶君衡咯，就是、因为你嗰时做学联嘅时候唔努力，搞到我呢廿几岁嘅年青人到而家 唔好我諗住我儲錢結婚生仔買樓㗎啦嘛，就因為你搞到我仲要上街。 好撚尖鋭呢個問題， 係咪先？ 我做咗一年， 你對唔對得住我先？ 我做咗一年嘅大佬， 你對唔對得住我哋在座咁多人先？ 我做咗一年， 溝唔到你入你數啊！ 屌，我做咗十鳩幾年啦，仆街學聯，你真係做咗一年都成。 唔係，不過我覺得咧，誒應該都要俾翻個 credit 啊之峰同埋嗰啲嘅學民思潮， 一定 佢哋的確係政治嘅敏感度咧係高嘅嚇，即係從佢睇到佢嗱，老實講。佢你估佢都估唔到，就係話佢喺元旦嗰陣時講辭職公投，你估唔到啦啩？係佢撲出嚟講辭職公投，佢哋睇準個時機，幾時講全民提名，幾時講辭職公投，就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其實唔高㗎，即係你夠 喂你 夠膽講就得㗎啦。 佢哋 setting agenda 嘅能力係高度， 同埋 difference 係佢冇包袱啊嘛，佢唔使你班有咁多計算，咁多陰謀。慢慢喺度 夠膽講就得㗎啦！ 唔係呢一招又叫咩咧？喺功夫上叫盲拳打死老師傅。 嗯， 共產黨，屌你真係！而家喺度 check 緊嗰班友仔個 record 啊！ 點知空嘅？ 咁佢老豆老母係邊撚過嚟㗎？係咪美國佬、英國佬嚟咁架場？ 咁黐線嘅 係嘛？點樣 check 啊，大佬？你抹黑佢啊？你点解会呃佢？ 我原来上次考试作弊，哦！ 你一系就话佢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系咯？ 咪最多系咁啫，系嘛？ 除非捉到黄之锋同条仔打 K 轮啦，系咪都好难？真系 咁都冇啊，都系可以够顶住啊嘛，平权啊嘛，大佬系咪？ 屌，仲有光环。 喂，而家就系咁喎，共产党第一个要对付嘅，唔系民主党，唔系公民党，亦都唔系即系得翻一个立法会议员嘅社民联，亦都唔系已经声名浪藉嘅黄老邪，系搞捻掂， 系北中学生啊！ 我真系， 我真系好丑怪，我觉得自己真系， 系香港人好丑怪。喂，咁我哋即系讲成嗰种香港，我哋阵间讲下即系北韩啦，大把笑料啊，都系。下次讲再讲， 我下次讲。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last 一节大军阀，本来头先都想讲下台湾嘢啦，不过阿土同阿明就即系大把嘢讲，唔好意思截住。 我哋都话啦，大军阀呢个节目其实应该第一要改名，第二咧，我哋即系第一个炮手系叫黄浩明啊嘛。 系啦，冇错。黄 浩明每一日每一个星期都喺度睇紧黄毓民嘅。是最似黄毓民嘅， 唔系我真系冇睇 ，sorry。 好啦，最近冇睇啊， 好啦，两个 唔系最近，我系我过去嗰过去，我谂一两年都已经冇睇， 满咗师啦， 得， 痛定思痛啦，知道黄毓民嘅嘢够啦，系咪？ 你两个唔好勾啊，耽误时辰喺度。啊，我即系我哋， 唔系我净系听大军阀嘅咋， 哦， 我净系听蒲君行节目，我听花生台嘅节目， 即系中台啊，国际，我哋讲咗单台湾料先，喂 ，Kelvin 讲嘢， 咁啊，台湾一个苗栗县嘅大埔呢个地方啦，就有又有 又大埔， 系佢， 即系苗栗县嘅大埔，唔系沙田区嘅大埔。 唔係沙田區，嗰個香港嘅大係即係新界， 新界大埔， 好遠喎。OK， 咁啊，佢發生咩事呢？就又有收地嘅問題啦。其實就係咁啊，因為嗰陣時咧就佢本來已經有一個科學園，類似科學園咁嘅地方。 新竹科學園， 新竹係啦，新竹。 喂，我哋大埔都係嘅喎。 嗰個叫做 我哋都有科學園， 係嗰個科學園係 中大對面嗰個嘛？ 係啊，我哋都有馬料水都係有科學園喎，咁啱嘅。 係啦，咁啊 ，OK， 佢嗰度咧本來咧其實仲有啲地咧，嗰個科學園咧本身係仲有位嘅，有冇人用嘅嚇？但係咧佢又走去。用啲理由走去收人哋另外一笪地，就強詞奪理咁去，咁就去強行收人哋一笪地，自己又仲有地未人用，咁啊，所以又搞到基本上都係好多人就抗議啦，咁啊，但係即係佢哋咧第一就會話一係就用農地，即係 將佢哋啲農地換揾建地去換啦， 換屋地即係起屋嘅地， 但係咧又換翻好少俾佢， 嗯 啊，同埋咧換俾佢，因為建地咧全部超其實唔用得嘅， 嗯， 全部垃圾地嚟噶。一係咧就係話誒，我唔同你買啦咁，但係又賠唔足錢，咁咧淨係俾20%，好過分喎、 啊。但係法庭咪最近咪判決咗，好似話中級法院啊嘛， 係 即係台灣中級法院，喂，終於喺呢、這個即係、大中華交。嘅社會裏面咧，就係呢個司法有少少獨立啦，同香港有得媲美啦。 判咗大埔嗰啲人係勝訴噶嘛，係 四個龍户勝訴， 係啊， 四個龍户係勝訴。 但係佢哋都係首先要經過一輪嘅抗爭，法院可能我唔知道，即係台灣其實係點樣？ 即係咧嗱，法院判得嚟咧，啲嘢俾人整爛曬啦。問題就係咁啊嘛，而家 佢你唔知 道地俾人爬爛曬啦， 係 地俾人爬爛曬，連因為佢而家收嗰四個龍户嗰啲地啊，係全部咧係已經起曬啦。嗰度系交通通道嚟噶，已经起完了。 咁照道理，其实佢哋应该系嗰啲村民要有个政府要赔偿噶， 要、啊、 要俾翻钱噶咋，即系地就屋啊，俾唔翻噶啦，嗰啲系。 唔系，佢应该要乜都赔还原赔偿翻晒俾佢哋噶，照道理系。 路搞唔翻噶嘛，但系。 因为嗱，我又唔识台湾嗰啲个司法嘅制度啦。 已经变咗水泥路啦，咁你点样变翻做农地啫？ 哦，咁你咪赔翻钱俾人哋咯， 赔钱咯， 系咯，赔钱咯。 而家赔钱未赔得足啊嘛，就 唔系你一定要赔得足俾佢啊？你台湾我你系咪要破产啊？你都要赔足。俾人哋噶啦， 所以好多朋友成日喺度讲紧话，我哋而家好梦想，即系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台湾嘅黑金政治啊，系比香港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地方嚟。财团圈地，政府帮你配合，我哋就叫官商勾结啦。台湾就系咁噶嘛，表面上就叫即系公共开发发展经济，实际上又点咧？借呢啲咁嘅嘢嚟，即系起住宅。我咪你有冇留意啊？我哋嗰啲台湾同事嗰啲 Facebook 咧咪。最近嗰幾個月咪成日喺度 post 大埔嗰啲嚟噶嘛， 有首歌添啊！ 我哋華人民主書院嗰幾個同事咪成日喺度 post 佢哋最打對 band 整嗰首歌出嚟，就係我嚟唱呢件事嘅。 五月天， 佢哋唔係仲有一個話你今日拆我大埔，我明日拆你政府係嘛？ 拆你政府， 拆你政府。咁佢咪走去個立法院度拆佢個外牆咯？好勇武嘅喎，佢哋你點睇啊？好勇武嘅喎， 啱啊，勇武咯！ 拆政府，拆嗰個立法會喎。 唔系点啊？ 好巴闭喎！我哋香港会唔会咁咧？可唔可以搞 唔掂？ 即系譬如新界东北俾人哋又系圈地，要清场嗰啲，系咪应该又要去呢一个立法会度拆咗佢祠堂咧？ 你要和平理性飞出 系咪要拆呢个梁振英嘅特首办公室？ 和平理性飞拆鬼咗佢噶嘛？你要 应该要试下喎，其实可以谂下噶， 有一度噶 系嘛？ 靠你噶系咪？ 即系应该譬如嗱，我唔好话拆佢啦，起码最基本嗱，你圈我笪地啊嘛，你政府话要收翻我笪地嚟发展，系咪同大陆有一个接轨啊嘛？咁我而家我占领你特首办得唔得先？ 唔系佢 公民抗命， 唔系佢哋个办法咪就咁咯，几条路线一齐走 吓 嗱，第一。就是呢一個嘅所謂嘅非建制外嘅抗爭、非暴力嘅抗爭，同你玩一鋪攣一鋪勁嘅。第二就係司法抗爭，我哋就加埋一樣嘢啦。當然就係即係選舉都係抗爭嘅辦法啦。佢哋就其實即係選舉亦都係一個方式嚟嘅。 即係議會抗爭， 冇錯啦，議會嘅抗爭。但係最慘就係因為你苗栗縣係咩嚟嘅？係國民黨啊嘛， 選極都係國民黨咁滯噶啦。 國民黨嗰個十大惡人啊嘛，嗰度有叫咩啊？劉正雄。 嗯， 你上去呢、這个Wikipedia 近排有讲嘢啦，咪话哎呀好担心台湾经济啊，咁样即系判咗啲居民胜诉， 系啊， 系咯， 喂，所以其实佢哋所谓嘅官商勾结咧，系比我哋更加夸张同埋严重啊！嗱，而家佢最初一个 proposal， 我觉得系咩奇美集团啊嘛，系咪？ 系 奇美集团个 proposal 就话攞啲工业地，屌你咪起下起下，原来其实即系好似数码港咁捻样啊，其实 啊， 搞下搞下，其实根本系搞地产项目同埋住宅项目嘅啫， 啊。 No more, no less 嘅咋，咁、 嗯、 你又仆街噶啦！台灣係更加狠，因為點解咧？佢一個所謂嘅民選嘅政府嘅時候咧，咁我哋中央政府你嚟我圍我立法院都冇用噶，我交翻俾地區政縣政府決定，咁縣政府係佢啲人，咁咪決定咯。咁你有咩辦法啦？到時你咪一樣要喺非建制外邊抗爭。 唔係，咁我覺得 翻翻嚟香港嘅問題就係、是。即使你有普選行政長官，我而家當你余若薇選撚到，你唔撚使抗爭啊？ 嗯， 台灣咪咁咯，台灣俾個版你睇啦。 咁而家人哋咪咁講咯。嗱，你睇下人哋台灣有民主選舉，最後咪又要抗爭。你而家有冇抗爭？有冇民主冇所謂噶啦。 但我想話俾你 聽，你點答啊？你點駁佢咧？ 冇抗爭一定冇民主，冇抗爭冇民主嘅原因就咩咧？ 就是你连保障都冇机会。 咁但系有民主而家都保障唔到呢班人。 但系起码有新闻自由啊，起码会唔会镇压你个运动啦？ 喂，起码你而家呢单嘢铺晒面，全个国家嘅人都知，有日其他人去帮佢。喂，系咪呢啲系你？如果你唔民主，你地方做唔到。而家大陆呢单嘢可能已经冚到大家听唔到，净冇呢件事冇发生过，系咪先？ 你唔係香港喎，香港好 peculiar 一個地方嚟嘅，冇民主嘅社會或者一半民主一半獨裁嘅地方，我哋依然有好大嘅言論空間，同埋有相對獨立嘅司法制度。 咁但係唔係啊？你見到 同埋我哋群眾咧，依然有自己可以參與嘅空間。 但你見到嗱，烏坎村都係圈地嘅啫，咁佢哋最後咪又係用呢種方式，又要抗爭係嘛？咪最後咪又係解決呢啲爭議。 所以 inevitable 咯，我嘅結論就係、是。民主社會唔係代表所有嘅問題都可以透過制度嘅途徑去解決嘅，最後都要翻翻去人民啊嘛。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啊？ 啱啦，啱啦， 咁民主制度到底係咩嚟嘅咧？咁樣 民主制度只係一個揀最唔好嘅人嘅啫， 揀最唔好嘅人， 斬最唔好嘅人裏邊，你唔好咁快截住我喺最唔好嘅人裏邊揀最好嗰個人， 係 the best of the worst， 係。 一定是 the best of the worst， 系， 同埋佢一定唔系企喺你个立场里边，因为选得嚟民选总统嘅人或者系行政长官嘅人，一定系即系 HCF 嘅人啦。 嗯， 即系你左派嘅人，你系好难当选嘛？除咗欧洲嘅地方之外，你咁有棱角、咁有立场嘅人，点可以当选咧？系咪？系唔可能噶嘛？唔通你话不过你收财团嘅捐款去参加选举？我選舉都使好多錢啦，你唔好話選嗰個咩苗栗縣縣長啦，屌你唔使輸用翻啲利益俾奇美集團冚家祥，係咪先？ 嗯，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喎。你台灣其實更加嚴重，因為佢黑金政治已經係運作咗好多年噶啦嘛， 歷史悠久啊，係。 民進黨就少啲，但都有，咁咪出事咯。所以陳水扁，但係國民黨係爐火純青嘅呢樣嘢， 嗯， 係咪透過自己嘅權力去批嘅地方出嚟？跟住咧就係拆你嗰班即係農民，咁幾户啫，仆街係咪好容易搞掂啫？咁咪搞到你包仔一夫啦，係咯。 嗯哼， 即使有民主嘅制度裏面，你話你唔使抗爭啊？你以為抗爭完佔中之後有民主嘅制度，所有嘢都可以解決？ 係啦， 痴心妄想，香港人諗嘢真係即係阿銘頭先問個問題，咪就係香港人個邏輯咯。 係啊， 但係你知道啊，即係咧。亞洲人甚至中國人都成日有呢個思想，喂！如果有一日有個明君出現啊，如果有一日有個英雄出現啊，同我諗曬所有嘢，同我搞曬所有嘢，所有都會好噶啦。 唔係啊 ，Kelvin 仲一樣啊，就係、是、切有民主都唔係靈丹妙藥啫，咁所以唔使爭啦，咁撚樣噶嘛？點睇咧，陶君啊？嚇， 冇靈丹妙藥噶呢個世界， 係啊， 呢個世界點會有靈丹妙藥？真係點有靈丹妙藥咧？係咪？你因为追求緊一个神啊，其实是中国人嘅社会是一个即係宗教嘅社会，是希望有一个神可以领导 的。睇得嗰啲历史 唔係一个唔係应该係话。 马英九系咪啊，马英九喺未选之前大家以为佢系明君啦，点知原来勾一条查一条。 即係中国人呢一个就係、是、即係佢其实又唔系话玩神嘅，佢就系冇神底下呢，佢就系有一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呢就系话佢要玩一位圣贤。是吧，一位古代的圣贤啊，贤君去管治他们。咁结果呢，咁佢哋又搵唔到，佢哋都唔惯民主制度，佢哋祈求 一个贤君。好多人㗎大佬。 即係其实老实讲，民主制度当然啦，佢唔系一个灵丹妙药，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有即係美国係咪有民主制度啦，都系有呢啲马丁路德金啊，係咪要抗争啊，係咪。咁所以其实民主制度最主要嘅就系监察啦，去令到嗰个嘅唔合意嘅人可以落台啦，起码做一个基本嘅筛选，就系将最曳嘅筛走，系嘛，筛净啲冇咁曳嘅。 佢哋要 accountable 同埋 responsive 啊嘛， 冇错。 accountable 同埋 responsive 嘅意思就系佢都要谂紧个四年或者五年之后嘅选举，咁你会唔会再投我？所以呢个系一个秤嚟嘅，喺佢嘅角度，即系如果你调翻转头，我做一样啫嘛，咁你有几大嘅反对力量先？你勾一条拆一条。屌你即系我喺苗栗县嗰个县长，我当我系县长啦。屌你都系咁咦出两句声嘅，我梗系睬你都傻啦。大佬嗰啲财联捐咗咁多钱俾我选举，我使唔使输送翻啲利益俾佢啊？系咪喺个制度上，我梗系讲到好公平、好公正啦。大家投标啊，之如此类嘢，即系呢啲嘢大家作出嚟嘅啫。我哋揾几日嘅时间系嘛？即系我有钱我就写到噶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如果群众冇呢个咁嘅压力。俾呢个政府嘅时候，如果你话我只系靠选举嘅力量， 一定是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定是做不到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都可以促使到这个執政党或者是那区里面的院长下次可不可以继续提名他选举先。因为你有压力的嘛。你冇民主嘅制度去 back up， 你其实另一个 back up 就係在于你群众运动有冇 back up。 咁但係点解呢一个院长佢又咁即係咁斗佢咁斗胆，其实佢可以嗱佢苗栗县里面嗰啲又係佢嘅选民啦。咁佢咁斗胆可以咁样去即係去毁人哋家园啦。 咁民建联又点解咁斗胆去毁人哋家园啦 新界东北咁。 答咗你问题啦 。唔佢哋一定会有一个好美丽嘅包装嘅。因为新竹工业园区呢其实对台湾人嚟讲就係科技嘅一个嘅凝聚嘅地方嘛。即係直谷咁样嘛。係咪咁而家啲财团话要发展经济，咁有啲咩好处先，咁我都 sell 到你啦，我哋制造就业啦，我哋提升即係台湾嘅竞争能力啊，我哋台湾呢一个嘅即係科技啊，咁即係讲咗一大抽呢咁嘅嘢。咁你 sell 㗎。我又唔係住喺苗栗縣，屌我又唔係嗰幾個農户冚家祥，咁你咪拆囉，關我叉事咩咁樣。喂，如果嗰幾個農户唔係真係堅持嘅話， 有人自殺添啊大佬。 我坐喺你都傻啦。係咪， 所以你都可以咁諗，喂咁如果當時你照拆，我俾你賠得足啲得唔得啊，你賠得好啲佢咪唔出聲囉。 嗰陣時係點賠啊 ,Kelvin? 佢只可以賠46個，嗱如果佢嗱佢一係就用农即系农建地换你农地，就系换你46%。 农地换建地 系啦， 或者系攞 cash 咁样。 系攞 cash 又得，基本上佢话系用市价市值啊，就大概得20%。 财源村咯，即系 唔系？所以呢个咧，台湾我听完你头先嘅 description 咧，基本上系仲落后过香港咁样。香港市区重建系点样计嘅？即系嚟你而家即系清拆，即系观塘。裕民坊 都系计市值， 你系根据观塘区嘅市值嘅70%啊，吓嚟赔噶嘛。再加上如果你系喺嗰度住嘅，就是、再有少少即系再补贴啊，成成嗰啲咁嘅嘢噶嘛。其实而家台湾系仲落后过嘅，因为台湾已经系习以为常啊。 嗯， 啲政客同埋嗰啲财团基本上勾结得好厉害啊嘛。再加上黑社会，你唔靠黑社会点点啊？黑社会我嚟即系扫毁农民噶嘛，屌你惊噶嘛？正如佢哋包仔。去到監察院投訴嘅時候，屌佢你差唔多收割嘅時候啲農地啊，阿哥佢同你鏟曬佢啊，大佬呢啲唔係黑社會做啊，邊個做啊？係咪即係正如我哋嗰陣時候僆仔嘅時候睇嗰套戲啫嘛，係咪家有喜事啊嘛？即係都咪割曬你啲喉啊，積曬你啲電啊咁樣啊嘛？喂，呢啲係黑社會做啊嘛？但係個問題就係台灣更嚴重，官商加黑社會三者嘅勾結已經係習以為常。大埔呢一件事咧，即系台湾苗栗嘅大埔呢件事咧，已经系即系 peculiar 嘅 case。 咁其实你香港而家都唔系差好远啫。你睇你就话观塘，咁你好简单。嗱，你观塘你上次就冇话嗰啲有黑势力啦。但如果你譬如你新界东北嗰啲，你乡事派嗰啲好多都系有一个 实有黑势力 黑色背景噶啦。加埋商界嗱，乡事派而家喺我哋呢啲咁样嘅新界地区咧。好多嘅原居民啦，即係佢哋係會有佢哋嘅農地啦，佢哋會攞出嚟呢同呢啲嘅商家一齊去發展，即係佢哋呢本來有啲地呢可以起丁屋嘅 ,ok, 因為香港嘅法律係俾佢哋呢起丁屋就唔使入職，咁呢就起一層三層就700呎嘅，咁好和味㗎喎，因為如果佢有一笪地嘅話呢，咁佢譬如佢套幾套 拎出去租 啦，出個丁去話起咗三層又唔使入職又唔使搞咁多嘢，結果呢佢一層呢大概我諗而家可能由1100000到啦，1100000， 嗯， 1100000一層，但係佢要一棟，佢要起幾多錢啊？你估啊？大概200000到啫，即係話賺啊！都賺一成800，最少都賺800-900萬。 10間8間 group 埋一個屋苑咁做嘅。 咁佢咧通係啦，冇錯啦。咁啲發展商咧就嬲佢哋，就買地，然後咧叫佢哋咧去套啲丁落去咧，咁然後咧就去起嘅。咁如果譬如好似有啲非原居民嘅係嘛，唔係嗰個區做嘅原居民嘅，唔聽話嘅，搞佢咯，搞嗰啲寮屋嗰啲人咯，剪佢啲電咯。搞嗰啲猴囉，亦都係其實香港不過可能唔同地區啦，你觀塘如果新界其實基本上而家香港都係咁， 係啊，所以就即係 所有嘅世界 都係要抗爭嘅， 天下烏鴉， 就算你有 問題，我哋有田生 呢一个嘅， 你俾人答啊，咪 哇，真系呢啲 田生嘅集团去收购， 诶，唔 系唔系，我净系讲田生去收购啲、收购啲人哋啲住宅同地啫，我讲佢咩啫？ 我唔敢讲呢啲同哈利波特有佛地魔咁样，都系唔讲得名嘅，都系我哋讲啲讲得名嘅。喂，即系咧，大家都即系依家北韩咧，大家讲下金正恩先啦，即系除咗同呢个南板王 花生嘅佢， 系啊，除咗同南板王洛文玩得好开心之外咧， 你唔知道南板王咧 ，Rodman 咧 ，Dennis Rodman 啊 嘛，系咪？ 系啊，系啊， 我偶像嚟嘅， 系啊， 我最中意其实篮球嘅球员咧，唔系 Michael Jordan， 系 Dennis Rodman， 因为佢系坏孩子。正如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咧，即系嗰阵时候足球专栏，我最中意边个咧，就系呢个加斯居尼一样。即系我性格就系咁嘅，即系中意啲即系野地嘅人。 曼联啊， 唔系曼联， 热刺嗰个 系啦，我唔识啊嘛， 打个拉数。 我唔识啊嘛， 格拉斯哥流浪， 我知你支持曼联啊嘛，问下咯。 仲有以前列斯个阿伦斯密夫又系呢啲咧， 系啦，我好中意呢啲人。喂，但系呢个 Dennis Rodman 走去呢个嘅北韩， 系啊， 虽然佢唱寻日，我寻日睇电视啦， 搞咩先？搞咩先？ 佢咪因为佢同阿金 做打手咯，而家北韩 金正恩系 friend 嚟噶， 咁我当佢系 friend for life， 系啦。咁佢已经唔止第一次去北韩噶啦。昨日你有冇睇电视啊？佢咪唱呢个 Happy Birthday？ 系啊，佢净系喺即系 Happy Birthday to Happy Birthday to me 定系 Happy Birthday to 金正恩先？ 金正恩 哦，Happy Birthday to 金正恩 系啦， 即系金正恩唔使唱 Happy Birthday to me 噶， 唔使咯，佢唔系岩布先嚟。 咁佢好夸张嘅，佢话呢一场系一个嘅篮球外交。即系比喻咧呢个嘅乒乓外交， 系同系边个噶？我真系唔系好识啊！嗰个篮球嗰个 NBA 哇，搞 唔系唔系，即系边个国家？边个国家？ 美国啊， 公牛王朝， 即系所以即系话系呢一个美国，系佢 系 咪美国嘅代表派去金正恩嚟做一个篮球外交先？ 听闻就咧，即系金正俾好多女啊，即系洛文玩嘅 吓 ，Dennis Rodman 啊，不过即系最想讲都唔系呢样，哇，犀利！我唔系做大军阀，我唔知原来北韩做选举，依家。好啦，星真系 唔系北韩嘅选举咧，你唔好当认真啦。 唔系咁，佢系嗰啲人大选举嚟啫，系嘛？ 唔系啊，我以为 仲衰过中国人。 我以为炸街衣都冇噶嘛，原来都有嘅，即系有一个即系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嘅选举咧。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 大镬过佢 系啦，全国人大啦， 差唔多啦。咁上下嘢，全国人大嗰啲嘢咧，即系咩名啊？唔重要，就五年一次啊嘛。 系啦， 咁但系佢嘅选举一样，好似共产党咁嘅，就系由呢个劳动党去钦点出嚟嘅。 唔系， 咁今次金正恩嗰个谂法其实系点咧？就系谂住你要即系一代新人就换旧人，即系青黄不接噶啦嘛。以前你阿爸嘅年代嗰啲友就支持你阿爸嘅啫。屌我呢次都系借一个机会嚟咧，系巩固自己嘅权力。 即系基本上都会想清下个党啦。 唔系，但系佢其实近排佢系好多动作嘅，不断都系配合紧一个 theory 嘅啫。 系 就系 consolidate 佢嘅 power， 就系君主集权， 好似王爷师咁样咯， 唔系好似 嚟到就抽啲球， 好似习近平咁样， 冇错，好似习近平， 好似嘅两个都 嗱，第一你搞掂啊张成泽，即系犬决又好，净系企关张决都好，呢个即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系咪？第二就系犬决完之后，你老婆又出翻嚟啊，你个姑姐系嘛？ 系 佢姑姐嘛，我唔记得叫咩名啦，金唔知乜鬼嘢， 金乜基啊系嘛， 金贤基啊， 系 系嘛， 好似系， 咁咧就又出翻嚟啊，咁其实都系即系显示，即系好多人撑佢啦，咁你都要透过一个选举嘅方法嚟做噶嘛， 嗯， 即系选举嘅方法嚟巩固自己嘅权力噶嘛， 嗯、 即系例如而家我要夺长毛权咁讲啦。咁顶你都要喺个会员大会里面赢佢先。 系啊，二月十三号截止啊，你快啲报名。 我留翻俾阿毛哥自己顶啊，大佬。咁你都要透过个即系正式嘅途径去做呢样嘅。共产党即系都有一个所谓嘅包装嘅嘢嚟嘅。 嗯， 呢个系一个包装嘅方法嚟，就系、是、嗱，你搞完你啊叫咩话阿姑丈 系 咪？即系揾埋你老婆出嚟，跟住处决埋，跟住揾埋 Dennis Rodman 嚟， 嗯、 即系 做打手系啊， 做打手。咁你都有个选举嘅程序，正式去巩固自己嘅权力嘛？呢个系即系好必然嘅嘢嚟嘅。 其实都要 即系你所以黄毓民以前嘅做法咧，就已经唔喺我哋读书嘅范围里边嘅嘢啦。 吓 系咪？即系你要讲我落台嘅，屌呢嘢就私下同我讲，因为你就斗过开多次特别会员大会嚟做噶嘛，屌唔系一个网台里边发炮噶嘛？ 咩网台发炮啫？赌国啫嘛，最多都系 咪选举咯？ 啱啊，咪程选举程序 啱啊，咪输咗嘛？咁你输咗你啊，自己走人啊嘛？屌你咩？ 咁啊系咁系啱咯。 系嘛？你仲要揾个即系 有乜问题啫？ 呃虾条嘅人去做啫嘛，系咪？即系唔紧要，即系但系我话，即系连北韩共产党，即系北韩呢个劳动党都不如啊，大佬！嗯、即系共产党都会做呢一场戏出嚟俾你睇嘅，系咪先？即系我斗到我姑丈，系咪啊？即系刺，即系杀埋佢，咁梗系揾佢翻个姑姐出嚟， 其实 撑场啦。跟住你话我老婆同佢有染，咁我揾个老婆出嚟撑场，系、嗯、嘛？跟住我同美国。即係好有即係衝突嘅，咁我又揾阿 Dennis Rodman 嚟頂頂啦！屌，除咗呢條傻佬之外，邊個嚟頂啊？係咪 其實咧，即係除咗咁之外咧，因為喺朝鮮嘅即係北韓嘅憲法度咧，其實最高人民會議都有啲權力係幾重要，所以即係所以金正恩咧先要咁樣去即係再搞大選啊，成啊咁樣。例如即係推舉呢個國防委員會嘅會員長啊、副委員啊、委員啊咁樣樣啦，仲有就係、是、即係修改憲法啊，任命呢个内阁成员啊，选举立法人员啊，呢一啲咧，咁都系啲好重要嘅巩固权力嘅。 唔系，但系佢所谓呢一个，我唔系听清楚，因为佢啲搞呢个咁样嘅大选咧，其实系佢选举、推举佢自己嘅。 唔系选举国会啊，等于系。 系选过国会。 唔系佢换过啲人。 咁佢自己咧，佢自己系使唔使有选举咧？ 唔使唔使咩？佢选完嗰类之后，跟住再拣选咯，即系共产党一样啫嘛。 系啊，佢因为佢呢个系可以选埋啲内阁成员啊嘛，内阁成员咪包括咩咯？包括金正恩个位咯。 哦，即系佢其实老实讲，即系好简单啫，即系佢借住呢个机会去筛走一啲同张成泽派系嗰啲人啫，照道理就 是。问题系佢其实上台，即系佢都唔系真系话 empower 咁耐啊，佢究竟培育到一班咁多嘅人去 support 佢自己咧，喺咁短时间之内？ 呢、這个就系疑问啊！ 呢、這个真系疑问嚟嘅。 呢、這个就系疑问。呢、這个就系点解美国佬最近嘅新闻？就係、是、加駐軍喺南韓呢個三八線嗰度， 加咗個防化機械師喺呢個南韓嗰度。 嗱，佢總共有三樣嘢嘅，一就係、是、有四十架坦克， 係。 第二咧就係、是、有嗰啲步兵戰車同埋八百個軍隊，即係完全公開曬嘅呢啲資料。即係其實老實講， 美國認咗啦，已經 認咗噶啦。點解要認咧？就係話俾你聽，就係、是、我而家嚟緊啊！因為呢條，因為你阿爺又係癲佬，金正日係嘛？今日神金正日又系癫佬，你老豆又系癫佬，屌你每个仔都系癫佬嚟嘅， 咁唔系我可能仲癫添，而家 唔系我唔框住你大佬。 咁我哋伟大嘅祖国会唔会又系派义勇军过去呢、這个支援呢个朝鲜嘅 抗美援朝 吓？会唔会抗美援朝啊？ 唔会啦，伟大祖国。 今次系第二次抗美援朝运动， 但系而家我哋伟大嘅祖国，即系你讲嘅啫吓，即系我哋嘅癫佬大哥咧。其实佢而家系一定要借朝鲜呢单嘢咧，系同美国 咁啱咯，咪抗美援朝咯。 借朝鲜呢单嘢同美国讲数系有数。我隔篱有一个癫佬，我梗系要借呢个癫佬嚟同美国佬讲数啦。美国佬几紧张啊？因为你成个东亚嘅和平咧，有两个元素噶嘛。一最主要嘅第一大要务嘅就系北韩，冇其他。 嗯， 系咪？二就當然你次要啲嘅所謂日本啦，咪屌你咪參加政改神之咪由佢參拜咯，係咪？即係佢會搞釣魚同埋由佢搞，但係美國佬會警告你，但係佢警告到佢，亦都嗰班人聽佢話，即係日本仔。但係問題就係、是、北韓唔撚聽你話咁，咁你靠邊個咧？ 佢而家咧借埋北韓又玩埋日本，借咁呢個北韓佢就同你美國佬講到明㗎啦。你有傻傻地都未必聽我講㗎，我唔知佢想點㗎。咁美國佬你越驚嘅時候，你俾啲著數我咪同佢諗辦法，同佢再搞搞佢咯。咁係咪先？佢而家都冇得 guarantee 㗎，佢一癲到北韓而家你諗下，張成澤同大陸最 friend 嗰個都俾你斬埋啦，係咪先？ 叫你唔好核試，叫你唔好核試，你又核試咯， 咪咯。 即系宁要呢一个核子不要父子嗰种啊！屌你乜 傻噶佢真系！ 喂，朝鲜人民，屌你乜即系大佬一年都唔换到一件衫，三餐都食唔饱， 屎都屙唔出啊！真系 系咩？但系如果我系 跟住你走去搞核子武器，系嘛？ 佢仲好多嘢，佢唔止搞核子武器，佢最近咧又搞 ski resort 啊！佢嗰等大厦咧，有一等空朗大厦咧，又装修晒靓晒啊！佢使咗好鬼多钱嘅呢条友呢排 会唔会又起一半？即系一边啲一边啲一边啲装修做好，后面批档搞唔掂咁样，屌真系 啊！咁所以你前面冇后面嘅玻璃， 所以北韩即系所谓嘅朝鲜，基本上是一个烂仔嚟。唯一就系其实真系共产党搞得掂佢，只有中国共产党搞得掂佢，而美国佬都要靠 他。但你头先话即系今次即系中共唔撑佢咯，唔同佢癫咯，点解咧？ 唔系佢一定要靠呢一个共产党嚟同佢继续磨咯。而共產黨都借北韓呢一個壞孩子，即係好似 Dennis Rodman 咁，嚟同美國佬丟咯。只有得呢個可能性嘅咋， 共產黨是禁不住他的其實盡力禁，但他禁他的原因不是因為想他好，而是因為他要跟美國佬講數。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共產黨安在那裡那條針、都被 人犬缺埋了怎麼搞 的，所以共產黨其實都很頭痛對著這個北韓，尤其是近這十多年， 所以全都犬缺出來咯， 十多二十年來都是很頭痛是吧，即是你搞新疆已經很煩的啦，係嘛？搞西藏又好煩，搞台灣又好煩，搞香港而家亦都煩。 香港唔好煩 嘅，係咪？更加長，你要搞埋呢個朝鮮你嘅契細佬，佢又唔係你親子弟係嘛？屌你咪即係我哋嗰啲梗焗咗係當佢係仔啦，係咪？ 幾個月發作一次啊，大佬。 喂，大佬，佢幾個月發作一次，應該係話射核彈，應該係核試，係嘛？ 慘過發羊吊， 係嘛？一陣間咧就犬缺咗同我即係最有關係，因為。張承澤其實他是承襲了中共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路線人嚟噶嘛？ 我 suppose 你係佢安喺度就係掹住呢個肥仔冇等我亂嚟噶嘛？係 咪啊？點解呢個肥仔佢幾多歲啊？有冇三十歲啊？ 有三十一， 係咪啊？三十歲松啲， 人造人十七號啊！ 係咪啊？大個明少少， 十九 號。哇，大佬，你犬缺我啊，大佬，係咪啊？屌我张成泽咁大， 我都几想啊！佢话 Kelly 咬啊，你几大啊？ 唉，喂，但系即系呢个阿哥真系完全系即系一绝嚟噶，即系三爷孙吓，系嘛？今日成今 唔系，但系我真系好怀疑，点解佢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做呢样嘢咧？因为老实讲，你搞嗰个系众神嚟噶嘛？你搞呢个众神嚟，而你啱啱登基嘅时候咧，你冇一啲嘅势力去帮助你咧，你系冇可能搞得掂。 唔系需要你今日成个仔。 嗱，如果你夹硬去咁样做咧，你会令到其他嗰啲嘅派系会好惊啊！ 但系好多人其实都系唔妥金城泽诶张城泽噶嘛。 吓吓吓！ 咁呢个亦都系俾咗个缺口噶嘛。 嗯， 呢、這个缺口亦都系导致到点解即系金正恩能够系即系召低佢其中一个原因啫嘛。其中一個佢哋嗰陣時候講緊就話佢立咗一啲資源，咁咧就係佢叫佢收翻佢啲地方嘛，係咪睇過？ 佢賣咗啲嘢暗地裏買啲嘢俾阿爺嘅，應該係。 咁咪收翻地方？點知原來咧，張成澤嘅軍隊咧係同呢個金正恩派嚟去收地方嘅軍隊，你哋好開槍啊！跟住打贏咗金正恩嗰啲啊，屌佢！跟住佢係咁派兵埋去啊！好似话嗰个争端喺嗰度嚟嘅，其实都系钱嘅问题嚟噶， 即系同张成泽 嘅问题嚟噶， 同张成泽， 同埋张成泽，我估佢估唔到就系、是，屌我系。